哎呀，张先生，你回来了。 主公，我回来了。 许昌之行结果如何呀？ 哎，主公，一言难尽呢。 怎么了？ 曹操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啊，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 啊。刘璋一听这几句话呀，脸又吓白了。张先生，要按你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呀？ 主公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轻视我西川。 太好了，张先生，你有什么良策呢？ 现在荆州的刘备刘皇叔与主公你是同宗啊，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两个字，喝的是胆战魂飞，何况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你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哎呀，张先生，我还真有这个心思，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 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心腹近臣，忠于主公啊。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就已，就全都好办了。 刘璋一听这乐呀，多谢张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 来，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他刚把令传下去，只听在外面有人大喊一声：“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腾腾腾，大步流星跑进一个人来。这人是满脸大汗的，怎么出了一头大汗？急的，跑得他嘘嘘带喘，几步走到刘璋的跟前，向刘璋一拱手：“ 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啊！ 刘璋一愣，他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黄公衡。 此人乃西凉中巴人士，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西部嘉陵江中游阆中县。 哎，刘璋把眉头一皱：“公衡，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您今儿个要是听信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呐、啊，咱这整个西川呐、啊，就归了人家别人了。” 嗯，刘璋听到这儿，把脖子这么一梗：“这什么话？皇叔刘备是我同宗啊，我才跟他结好，想作为我的外援，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哎呀，主公啊！”黄权听到这会儿急得直跺脚啊。“主公，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待人，柔能可刚，英雄莫敌呀、啊。他远得人心，近得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啊。如果此人到了咱们蜀中，您要是以不取代之，刘备安肯伏敌作小啊？ 这样的人物您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来个小官当，他能干吗？ 可是主公要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不容二主啊。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皇权之见，我看主公你有累卵之危呀。不用问，张松从许昌回来，他准是绕道荆州，必与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可以先把张松斩喽，后决刘备，则我西川万幸。现在没别的可说了，您不但不能听张松的话，还得立刻把张松杀喽。 啊，刘璋听到这会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黄泉，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要是杀了张松，那么曹操和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呢？你去抵挡啊。哎呀，主公，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忧虑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毕竟绝色，深沟高垒，以待青石。什么什么？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深沟高垒？哦，光手不打呀？你以为人家就取不了西川了？真是岂有此理！连这么点骑马的知识你都不懂啊？贼兵犯境有燃眉之急呀、啊，等什么青石啊？此乃慢计也，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还不退下！嘿，把黄泉给轰出来了。刚把黄泉轰出去，就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周公，不可派法正为使啊，不能听信张松之言。嘿，又来一位。刘璋这气，什么人近前来讲话。随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个人走到刘璋的跟前，是以一道地。刘璋一看，正是自己帐前从事官王磊。王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主公啊，扑通。王磊话还没说出来，就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今天您要听信张松之言，可是自取其祸呀。刘璋一听，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又不是结好别人，结好我同宗兄弟皇叔刘备，你们干嘛这么担心？我结好刘备是为了拒张鲁啊，不是为了咱西川吗？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张鲁想进犯我西川，那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啊。刘备您要是请来呀、啊，可就成了心腹大患了。那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咱们这地方就算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的有道理，说张鲁想打咱们西川呢、啊、并不可怕，张鲁不过是选界之急啊，就是胳膊上啊长块癣，那算不了什么，可您要把刘备招来就麻烦了，那就成了心腹大患了。刘备跟谁在一块儿也没处长过，曹操带得好，他把曹操坑了一下子；吕布带得好，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给杀了；孙权带得也不错，他赖的人荆州那儿不走。这人物躲都躲不开的，您还把他给招进西川来，你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你乱七八糟的瞎说了些什么呀？玄德是我同宗啊，那是我家兄长，那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简直是满口胡言。来啊，把这俩人给我扶出去。说扶好听，就是给推出去。武士过来把黄泉、王磊二位就给推出门外去。刘璋告诉张松，张先生，别听他们的，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收拾收拾，让法正先走，随后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接我家兄长。哎，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一到我西川地界，沿途所用钱粮一切都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咱们都包了。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他退身下来了，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从人游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出西川去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来到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和庞统接出府门呐、啊。法正首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是拆书一观呢、啊，一看刘璋这信写的特客气呀、啊，心里说：“ 你我是同宗兄弟，现在小弟我有难了，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啊，连朋友还都得帮帮忙呢，何况是同宗兄弟呢？这个张鲁啊，总想由汉中进兵来伐我西川，请兄长能助我一臂之力，真要能把张鲁灭喽，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啊，小弟我自有众筹，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个感谢法子呢？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了心了。刘备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呀，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了三巡，刘备呀，冲诸葛亮和庞统递了个眼色。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军士自动就告退了，屋里没别人了，只有刘备和法正了。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别驾张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呢，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啊。法正连忙摇摇头，哎，皇叔岂敢呢，法正不过是西蜀一小吏，不过我常听人说呀，马蜂伯乐而死，人欲知己而死啊。上次张松张永年路过荆州的时候见过皇叔您了，听说跟您说了些话，不知皇叔作何打算？意思就是西川这地方你想不想要啊？刘备巍然一笑，法正先生，刘备一身即刻呀，未尝不伤感而叹息。我常想，交了尚存一只，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很好，此处是丰腴之地，刘备不是不想取呀，无奈刘璋是刘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刘备这话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这个人呐，一个人到处飘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连那个交鹩鸟还能有个树枝搭窝呢，小兔都有三个藏身的窟穴，何况大活人。西蜀这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最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它，可有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的同宗兄弟，我也不忍心把人家这地方给拿过来据为己有。法正轻轻摇了摇头，皇叔，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早晚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诚心诚意想把这地方给你，将军不可错失啊，你可别耽误了这个机会，岂不闻助兔先得之说，皇叔如欲取西川，某当效死啊，助兔先得嘛，把这小兔谁逮着算谁的，后来的你就瞪眼看着，所以说您想要要这地方，我就为你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多谢先生错爱，尚容商议吧，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刘备陪着法正畅饮了一番呢，这顿酒只喝到掌灯才喝完，刘备安排人把法正先生送回驿馆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这儿想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就是西川的事儿，这西川我到底取不取？那么刘备现在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刘备的心情非常矛盾呢，不取西川吧，自己这个霸业难以成就，这是一；其二呢，这荆州这地方挺危险呢，北边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他，随时人家都想取荆襄。刘备在这儿待着也不踏实，再说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要是取西川呢，这也真对不起刘璋。你甭说别的，就说刘璋来的这封信吧， 那信里说的多么恳切，多么亲切，真像一个兄弟盼哥哥去帮助帮助。人家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说得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有花费粮草都由人家西川担负。这哥哥可倒好，到那儿没帮得了兄弟，来个取而代之，合着刘璋派使臣写来书信请条狼去啊，这玩意儿是有点好说不好听。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刘备坐在这儿，眉头挽了个疙瘩，怎么想啊也想不出个路来。就在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刘备回头一看，庞统进来了。哎呦，世远，你还没歇息啊？甭说庞军是没休息啊，就连诸葛亮，连那些所有的文武大臣，一个睡觉的也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使臣法正先生来了，拿来刘璋书信，要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啊？不去西川咱们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块地盘还是跟人家借的，在这儿这不是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去喽，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这荆襄怎么办呢？别回头咱们前脚一走，后脚曹操和孙权来了，再把咱这地方给拿过去，回头咱们主公再进不了西川，这可倒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咱不干等着受清风啊。所以荆州文武都很不安呢、啊、尤其是这位庞统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他找刘备来了。刘备回头一看，哎呦，世元，来来来，快坐，你来的正好。主公啊，您在想什么呢？刘备就把方才酒席宴前法正跟他说的话呀，跟庞统学了一遍。世元，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庞统一听，主公啊，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呀？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啊？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期委曲求全于此地，主公您是大志难伸呐、啊。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是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与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哎呀，世元呐、啊，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都说说。现在我觉得呀，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操，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呢又不同，是操以急我以宽呢，操以暴我以仁，操以绝我以忠。我每做一件事都和曹操不同，我想这样呢也可能成其霸业，我又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刘备这意思就是说，我呀给曹操来个以柔克刚，不见得我这个霸业就不能成就，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我进兵西川惹得天下唾骂，不值得。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您说的不对，您这话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可是现在是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您不能拘泥常理，那样一做主公你是寸步难行。现在主公您应该宜从权变，是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此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觉得要是对不起刘璋，您可以报答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盘，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庞统说这个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对力量弱的您就应该吞并他，对政治混乱的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征讨来夺取天下。庞统所说的呀，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策略。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刘备还是没下决心呢、啊、主公啊，是当决而不决者，于 人也。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庞统这话说得很有劲，怎么当绝不绝不为豪杰吗？说遇事不绝为愚人，愚者浑也，那就是浑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如果主公今天你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呀，望主公你深思熟虑。说着庞统站起来了，瞪着两个大眼不错眼珠的瞅着刘备，等着他下决心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刘备想了想，他恍然大悟，又加之他想起来自己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隆中对就曾经跟他说过，你要想成霸业，必须先取荆州，后进西川，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发中原，你才能统一天下。刘备一想，现在不能再前思后想了，摇摆不定，那样对我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呀。他立刻吩咐庞统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刘备这话刚说完，呼啦一下，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感情都来了，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有庞统、关张、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糜芳、孙乾、简雍，刘备的股肱大臣呢就全到了。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鸡叫三遍了，合着研究了一宿。那当然了，研究的真细，不细哪行啊。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那荆州谁管呢？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您一上船，本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撤，回来上哪儿待着去？再说你光进兵也得有个基地，你人马前脚走了，后边的子重粮草有哪儿供应啊？所以呀，还得顾着点这荆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吧啊。苏三，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洪洞县，叫声来在当年，这不那词儿，不那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阳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吗？按理说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儿不是想到南阳群岛，这苏三有上南阳群岛干嘛？想到南阳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他不是赵五娘，也不是昭君，我就纳闷儿，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一亲戚小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下雪了，雪风吹得热难熬，雪风吹得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啊、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 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鞍马都这总算有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有点掩面大哭啊，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呀，堵着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我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的想到哈尔滨去找我姐姐小娇娇。那时我一身火烧，可怕天气太干燥。见我清风吹得我难熬，我说咱俩别这么好。还是我咱俩别同我好好。我的大欢喜去找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把心天心高了，随着顺风向前流。接到飞机忽然掉下大海八百小黑狗，那大浪大肚子痛，我的自己不能留。我们眼神哭声大声吼，那心态就别这么好。怎么时间了？ 我呀啊，是个歌唱家。啊，歌唱家， 哎，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 啊， 这个乐队指挥啊。 哦， 我是唱歌的。 是啊， 女高音。 哦，女啊， 唱女高音。我说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男的嘛，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 哎， 唱歌的 啊，是啊， 唱歌的。 您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来听。 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啊，这 不唱不唱不唱， 啊，这大家都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啊，我嗓子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 啊。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来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哎，啊，别走，哎，啊，大家这么鼓掌， 我不是驳，我不是驳面子，我呀，出诊子刚好 啊， 我嗓子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我唱，你就没有准备， 来吧，你来吧， 啊，让我唱。哎，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 啊， 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可以。 我现在嗓子可不太好啊。 啊， 哎，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咚咚咚，你别甭甭别， 没有没有，我们这儿没有。 你没钢琴吗？ 没有没了，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啊，哪位带钢琴咱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钢琴。 你问谁带钢琴来 着？是啊，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了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 哪个？ 这什么？ 松锦琴 啊？ 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手风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抬弦的，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我那个 什么呀？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的。噔噔噔噔 噔噔噔啊！噔噔噔噔， 唱坠子的 不是，是那个， 不是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佛， 威尔佛， 威尔佛，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佛， 威尔福瑞， 威尔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那没那。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曲艺 弹弦子， 算了，不要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就 这么 清唱更好。 没有乐器啊。 唱一歌啊。 我唱一个迎春曲。 迎春曲。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四分之二 音符。 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啊。 半拍 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16分音符。 哎。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嗯， 您在上档节目中提到了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 嗯， 从这个夏天到秋天都已经占全了， 嗯， 它怎么就占全了呢？能不能给咱们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啊是非常有必要，它也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才有秋季的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所以结合这一点上。把它呢搞清楚了搞透了， 嗯， 我想呢如果啊在这个秋季人们不去发病，不去把自己原有的疾病加重或者复发，我想咱们做的这事情就非常有意义了。 对，非常有益对大家的健康。 对，咱们说到从夏天过渡到 秋天 中间还有一个长假。 是的， 咱们就分析了交接病。交接病实际上呢，在交接病一般认为是两个季节气候的特点交织在一起，这个季节就上一个季节的气候特点 它就在这个季节 特别显现 就出现了。 哎，有时候呢过一天新的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又出现了， 有的时候还甚至下一个季节的特点也会出现。 所以说呢，这个跨度啊，实际上呢我们说夏天到这个秋季， 嗯， 是三个季节的跨度，这三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在这一段时间就集中出现了。比如 说，所以说才出现了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六淫同时在这个三个季节同时体现出来。 啊，是的，夏天最后这个暑， 嗯， 在暑期呢前边那个剩下的那个热那个火有的人还在，紧跟着又下雨，这下雨这湿邪就有了，是吧？一下雨以后呢又出现什么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你看寒来了吗？你是不是发现一下雨还刮风啊？ 对， 这个风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到了秋季，哎，慢慢这个燥， 秋天的燥也体现出来了。 哎，姚老师，我想跟你谈一个深的问题，所以跟你一交流，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嗯， 它自然而然就迸发出来了。 那太好了，那咱们时常不断的要进行交流。 好啊，一个是啊，我们在这个季节上怎么去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主题。 李老师应该这样说，是我们的身体应该怎样适应季节和气候的变化。 对，没错，嗯，咱们就说什么呢，在季节啊，集中变化就剧烈的变化当中， 嗯， 往往形容啊现在的季节气候变化，我常用的词儿是什么词儿？过山车。所以它呢变化特别大，尤其在这个季节里边，也可能今天也有些人突然感觉到，哎呀，特别凉，好像比冬天还要凉，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突然呢又热了，哗， 嗯， 10度8度又升上去了。好像那个夏天那个味道又回来了一样， 是的， 又回来串门来了一样。 是的，是的。 对，就是这样的季节气候的特点，就因为它三个季，夏季，还有呢，我们说这长夏，长夏属于湿。 对。 又说呢，秋季的燥，这是它的主旋律，其实又容纳了有六淫存在。这样呢，就说这个季节，就是因为几个季节的特别集中，而且呢每一个季节又有自己的季节气候的特色，加一起就出现了什么呢，六淫齐上阵的，都对人体构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很难说我一点风邪不受，我一点湿邪不受，我一点寒邪不受，可能吗？可以说或多或少的， 除非你的身体特棒，就是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们，他身体特别壮的时候可能感受不到这六淫的对他的侵袭，但是说对年老体弱多病的朋友们那可就不一定了。 他是这样的感受啊，我们都感受到， 感受到，关键是你身体承受了承受不了，这个落脚点是在这儿了。你说你比如说年轻，你刚说的年轻，我们用现代话说免疫力强，我们用传统来说正气足，正气也好，免疫力高也好，实际上他在说什么呢？他实质上是在说人对这些自然界的这风寒暑湿燥火的这个抵抗能力的高低。 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对这个外邪抵抗能力的高低。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呢，这是我们身体它自由必备的一些能力。 是， 它还有一个能力，它调节能力，是吧？你比如说你像有些老年人说，是吧，我们在跟大家讲什么阳虚啊，啊，阳虚你怕冷啊，阴虚啊，阴虚生内热啊，有的老年人跟我们说什么，我又怕冷我又怕热，他冷一点他受不了，他热一点他也受不了。所以说我们是讲的养生，实际上让大家是练内功。你像我刚都说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那可以告诉你叫防不胜防，是吧？你怎么注意你也很难，哎，很难说一点不受啊。特别是你刚说的年老体弱啊，在家有病的人，这是更免不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吧，我们把它搞清楚了，这个季节是一个六淫七上阵交替出现的，集中交替出现的一个季节气候的特点。 在这个季节的自然界的六淫同时，可以说这个 同时 都能体现出来 交替。有今天可能这个占主旋律，哇，今天突然还很热， 也就是说比较集中的体现出来。 又这明天呀，突然这个西北风一刮，突然夸十度八度，又感觉到凉。一突然凉，有的说，哎呀，比冬天还凉。他为什么说比冬天还凉？有的说他不可能比冬天凉啊。 是因为他自身的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降低了。 他是因为人是从夏天走过来，哎，他适应了突然一凉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过了，一凉一热容易得病，是不是啊？ 是。 为什么容易得病？就是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也好，我们的抵抗力也好，调节能力也好，最后它不能够啊解决，所以它就要得病，是不是这意思？ 是。 好了，有两个问题，姚老师，我需要跟大家说清楚。 啊，哪两个重要的问题呢？ 咱们随话说，什么叫随话说呢？我们在平常，大家在民间有很多的养生谚语。上档节目，姚老师说的一个词是什么词儿？ 就是立秋那天要贴秋膘。 贴秋膘，这是一个问题。上档节目我们已经跟大家基本上说清楚了， 对， 是不是？对不对？对，啊，我们说首先肯定是对，啊，因为夏天呢它消耗大，啊，是不是？哎，人们吃不好，人们睡不好，是不是？这时候，啊，天凉了，应该呢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营养和能量。 但是有一个前提， 对， 看你是否适应，不是？ 所以说呢，这就又体现了中医的什么叫辨证施治。 对， 一个辨辨季节气候的变化，一个辨 辨 你自身 体质， 哎，自身的体质，自身的疾病，自身的症状。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四季也好，五季养生，就是你在这不同的季节，你的吃根据季节不同的去选择性的吃，你的行，我们说运动也是根据季节气候变化 来调节这自身的运动量。 对，它是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到，啊，为什么我们讲四季养生它的优势所在， 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优势。 哎，你不说吃是应该吃，什么时候吃？你先卸后装，你先把体内的垃圾清了以后，然后你再补，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另外，如果你有啊，这受了热、受了暑，哎，你这热啊，这些火，你没有清出去，你这时候补，你把火补住了， 哦，一下就给压住了， 补住了， 是 吧？一补住以后，你就要得病了。 对， 哎，所以说这个秋膘对不对？对，从道理上讲是没错，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有没有这六淫在我们身体，有没有，有清理出去，别着急，然后再补。 是的，那也来得及， 来得及，来得及。 嗯，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上档节目已经讲了，我们就把它找补一遍。我们还有第二个常说的，我们也要跟大家说说春捂 秋冻这个含义， 是吧？这些词儿啊，我们都应该过过脑子。 就是说这个春捂秋冻也得要看看你的体质适应不适应。 你比如说从总的趋势，我们这季节气候一天一天要凉的，是吧？你上来你就把这个什么防寒服穿上，我问你三九天还穿上？ 是 是不是？他的意思我们要了解。有时候啊，这个经验之谈也好，是吧？养生保健的谚语也好，我们一定要经过大脑去分析他为什么要讲春捂秋冻。哦，我们得明白什么？明白了，就是天气越来越冷，你不能让身体一下子就达标， 也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没错，这个适应最好不用这个衣服。这是怎么讲呢？ 就是 把它呀，不是不用， 就是不用衣服怎么去适应呢？ 我说的那个衣服是被动的，我想呢说呢是主动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要把被动东西我们注重了，更重要的是什么？主动的。 嗯， 说了半天，说衣服是被动，什么是主动的？ 就是主动的是哪一方面的？ 主动就是运动的方法。 哦，用运动调节来适应这气温的这个急剧的变化。 对，你比如说啊，春捂秋冻，我们大家要掌握一个火候，就要掌握一个度。 对， 啊， 因为您时常在咱们节目中提到这个度字。 度，它有广度，它有长度， 还有深度， 它还有温度。 是的， 啊，这度很多了。它是需要什么呢？你捂与不捂，要感觉到它过渡到天凉以后越来越凉。所以你在初期时候，是我们身体达到一个什么感觉，就比较啊，符合我们身体的生理。实际上呢，就是应该三分的寒意，七分的暖意。 你讲得非常好。 然后你这三分的寒意要怎么解决？三分寒意舒服吗？ 也 不 舒服。 舒服啊， 用运动方法去调节，去弥补。 对， 您看我讲的对不对 ？OK 了。哎呀， 如果我要是达到十分的暖意，是不是又要捂出火来？ 错了， 也不对。 你说我冻， 嗯， 是吧？春捂秋冻，我冻冻它，坏了。你现在有内热，是吧？一着凉你会怎么样？感冒了。 这就是您刚才讲那个度又过了。 过了，你所以说你这一捂，你说，不要以为我们说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春捂秋冻啊，我们不应该冻，不是的，而是要一定是吧？掌握一个度，要有三分的寒，然后这三分的寒。它也不舒服，特别是天气突然一凉，我们感觉到哇，好像比冬天还凉。这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呢？通过运动调动气血，血是有温度的， 对， 然后我们就达到基本上的十分的 暖意。 这十分的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舒服。 哎，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的方法，实际上舒服的方法 是怎么样？你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好。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刚才谈到了这个六淫，实际上我们上档节目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从宏观上再说。比如说从宏观上，我们要怎么认识这一年四季，是吧？我们现在讲了，说了半天，我们讲了两秋了，这个第三秋就是晚秋。我们今天呢，跨点边儿。 实际上，晚秋也就是进入冬季，已经马上就快要到来的时刻了。 正式交接的时候。 你说的非常的准啊，我们把它呢从宏观的一年四季来给这个中秋也好晚秋也好，咱们重新再定一下位啊，使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哦明白这个秋天分三段，而且在每一段它的季节气候的特点不一样， 它也是不一样的， 在不一样当中我们怎么样啊去调， 就是说在这个秋天同时出现的不一样的特点，我们的身体怎样适应这个秋天这个变化的特点。 适应的意思就是不得病让你舒服。 是的，让你不得病少得病。 通过你这样调认识到这规律了，这样一年四季下来以后你总是在舒服当中，你总是在健康当中，是不是这样？ 是。 好，从一年四季来说，我们春天是什么？春天是春播，那就是 一年的最初始的阶段就是春天。 对， 春播、夏长、秋收、冬藏。 好了，我们就着重于说这个秋了。那么秋天秋收，秋收这个定位在三秋当中你说应该定位在哪儿？ 应该是定在中秋 和 晚秋啊， 和中秋接近晚秋的时候。实际上呢啊，如果从宏观定位就是中秋。 为什么人们都过这个中秋节呢？ 是 因为这个收获的季节嘛。 对对对对， 是的。 提到这个中秋，不同的人呢还有不同的这个感受，有的人不乐意过秋天啊，有的人乐意过秋天。你刚刚定位定了挺好，晚秋。晚秋是什么呢？晚秋从中秋的收到冬天的藏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个定位定得非常的重要。说你这讲了半天是不是讲农民种庄稼呀？ 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 没错。 嗯， 你看我们刚头姚老师问的这个，我知道你的用意，再讲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东西是个病邪。我们现在从晚秋进入冬藏，那我就问你了，藏什么呀？ 当然要藏精华呀。 哎，对了， 千万不要藏垃圾呀。 就是藏精，秋收收的是丰收的果实。 对，就是藏你这个果实。 对， 实际上咱们说咱拿农作物来讲藏的是果实，咱们拿人体来讲藏的就是精，精华的东西。 哎，所以这样呢我们大家就清楚了，在清理垃圾以后，这时候我们身体经过夏天的一个消耗，身体是十分需要呢，哎，在冬呢收了以后我们藏，就应该摄取我们人体需求的一些营养。 是 啊，你刚才说的植物是这样，农业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动物是什么呢？它要有些，特别是在这个北极啊南极的一些，到冬天以后特别凉，它到冬季呢它没有什么食物，它必须在冬季之前一定要呢吃大量的食物，大量的脂肪，干什么呢？以保证它正常的过冬。 嗯， 你看它是不是冬藏？ 对， 然后它是不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它要拼命的 提前做好这个收的工作。 哎，对，往哪里收？ 往自己的体内收， 往肚里收。好了，农业自然界的这个事物，农民种庄稼是这样，我们说到动物，动物是这样，我们说到人。所以我们这今天我们这档节目是从宏观上给大家呢把这个秋季给定位，这样呢我们上档节目初秋中秋让中秋我们也过了啊，我们谈了也不少，特别在初秋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讲的是内容是最多。他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今天我们从都是从宏观来讲，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从一年的这个立足点我们讲，又从啊植物又从动物啊这个我们又讲了，我们今天从宏观再讲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不谈到吃吗？谈到了我们过节吗？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过去我们的是吧世界，这不是宏观吗？在谈到我们人类啊所造成的一些营养不良啊一些疾病，它什么造成的？ 都是亏缺所造成的。说现在啊，近几年，哎，他这个病的这个主旋律发生了改变， 就是说他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啊，而是什么呢？富贵病、吃出来的病、垃圾病为现代人所得病的主旋律。 也就是说，以前得病和现在得病的特点不一样。你看，以前得病的特点就是缺， 对， 就是不足， 不足 啊。 说的， 你看现在得病的特点呢，就是富裕，就是过了 过。 嗯， 你看咱们说的，凡事不可过吧，过了， 还是一个度的问题。 哎， 这个平衡 度 把握的这个度， 嗯， 过了，过去是欠缺，今天又是太过了。 好了，从这个我们讲这形式。啊，是让大家看见，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那情况在变了，啊，变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啊，处于这个变化当中的一个什么位置和角色，就我们现在的疾病，是不是也随着这个整个世界疾病的这个主旋律的改变，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不是属于原先那种了。是吧？ 对， 是亏啊，是虚啊，是不足啊。 嗯， 啊，实际上我们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啊，从这个物质条件，可以说得到是吧飞速的发展，物产丰富啊，琳琅满目啊， 对， 蔬菜啊，水果啊，鸡鸭鱼肉啊。 对，你到各大市场、各大超市看，这时候就是瓜果梨桃，还有就是连那个吃的海鲜。还有就是这个鸡鸭鱼肉最全的这个季节，就是说吃的比较丰盛的季节。 是，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大形势，啊，认清了大形势，接着我们要警惕。 就是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 哎，你像我们许多是吧的疾病，都是因为吃出来的病，是吧？你看有的，比如说糖尿病，是不是吃出来的病？ 嗯， 是不是？过去哪有这么多呀？是吧？现在将近达到快达到一个亿了，是吧？你看，这个高血脂，高血脂多少人？高血脂的也中国人也超过一个亿了， 是太多 是不是？你看高血压，高血压快达到两个亿了， 对，已经接近两个亿， 是吧？你看脂肪肝，是吧？你看看痛风，痛风是什么病啊？过去有人知道吗？ 典型的就是营养过剩，我说， 所以这时候，你看，我们根据大形势。我们讲的是清理垃圾，所以说你定位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实际情况， 我给现在的疾病做一下定位，也就是说现在疾病的特点应该都是这个过剩，就是说太过了，就是说垃圾病。 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是从了宏观给大家说，是吧？就是大家要注意啊，特别我们提出来一个清理垃圾，一年要两大清，那春秋两季要两大清，清了就避免了春秋两季季节的多发病，是不是啊？ 对，也就是说您做了垃圾的清理工作，您就不会卷入这个春秋两季的这个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的行列里了。 第二， 是 吧？我们每天都要清理垃圾啊，这是第二了。那么第三，特别是我们过节之后，一定又有一个小扫除。 是的，更得要注重这个清理。 好了，这样呢，我们今天是吧，从宏观上就跟大家说一说，是吧？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 好的。 哎，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